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，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徐文长自打一落生，苦命就开始了。首先一个，他这亲妈的身份就绕了八道弯，在府上没地位，生完徐文长之后又当起老妈子了。苗寡妇把徐文长抢过来当成亲生的抚养，对他疼爱有加，这一切徐文长不知道，蒙在鼓里呢。徐文长长到6岁念书，8岁开始写文章，在当地成了赫赫有名的小神童。然而再有才华也抵不住厄运降临呐。就在徐渭10岁这年，发生了一件事儿。这件事情把徐文长这辈子的命运都给改变了。学富五车被请进幕府，成为东南第一幕僚，中年出道，狂放笔触，堪称中国的梵高，诗文书画排兵布阵，一个难得的全才，为何肆意人生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明朝狂才徐文长第二集。神童徐文长在当地小有名气，大伙儿对他刮目相看。在家里头，大哥二哥这态度也变了，都暗自盘算着，这三弟这么有才华，将来若是考取个功名，这应该不在话下呀。现在得哈着点，将来他有了功名，当了大官了，我们好跟着沾光。这么一想，这哥俩的态度啊，慢慢的就变了。见着了，时不常的就嘱咐三弟呀，好好念书，咱们老徐家的读书人就剩你了，光宗耀祖可全靠你了啊。一开始俩哥哥这变化，徐文长觉得挺高兴，可是时间长了，他发现除了逼他念书之外，这俩人没别的话说，说到底就是把他当成了一个筹码，不是当弟弟看。徐文长别看年岁小，谁对他好谁对他坏他心里有谱，对这两位哥哥失望了，黯然神伤。徐文长平时在家里头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就一门心思扎进书堆里，这些个圣贤书就是徐文长童年的玩具啊。寒来暑往，转眼间徐文长10岁了。这一天，徐文长从老师家回来，就看自家门口围着一群人，议论纷纷，指指点点。徐文长几步走上前来，分开人群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大家伙一看徐文长，七嘴八舌的说起来了。哎呦，你快回家看看去吧，你大哥呀怕是不行了。徐文长闻听此言，抱紧了书包往家就跑啊。一进客厅，一头跟老管家撞了一满怀。老管家咣当就靠在门框上了。哎呦，小少爷，小少爷慢点儿。徐文长惊魂未定， 黑叔啊，咱家出了什么事儿了？门口围着一群人看呢。这老管家在徐府上有些年头了，他看小少爷不受宠，平常对他很是怜爱，这徐文长就管他叫黑叔。这黑叔啊叹了口气，哎，大少爷呀走火入魔了。下午的时候我进屋给大少爷送东西，他跟我炫耀说这个什么丹药炼出来了，我也没看清楚，他就把这药啊给吃了。没想到刚吃下没多会儿，突然就喊起来喽，一会儿的功夫啊就躺地上了，吐着白沫子，浑身这直哆嗦。我都吓坏了，赶紧请大夫过来。现在大夫啊正在里屋给大少爷看病呢。徐文长听完把书包一甩，拔腿往里屋跑，跑到门口，他没着急进去，趴在门口往里看。这徐家大少爷迷恋丹药，一心想要成仙，也不知道他这丹药怎么炼的，中毒了。徐文长在门口，只见大夫一边摇头啊，一边给开了一长串的药方子。屋子里头，大嫂子坐在床边守着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苗寡妇站在大夫旁边，一个劲儿的问这问那的。二哥徐禄急得直搓手，不知所措。这大夫开了一长串药方子，递给苗寡妇，说：“徐夫人呐，按照这副药方，文火煎煮一天三顿，你们先去抓药，现在啊就给他服下。”苗寡妇点点头，吩咐老管家去抓药去，然后转过头焦急地问大夫啊，这药多久能管用啊？这人他到底行不行啊？这大夫收拾好了药箱子，徐夫人呐，刚才我也说了，大少爷这个病啊发得突然，能不能熬过去还得看今天晚上。药喝完之后啊，今天晚上平平安安的过去了，往后慢慢调理有希望了。要是今天晚上有什么异常啊，兴许……这大夫说到这儿把话止住了。好了，徐夫人呐，我该告辞了，记住今天晚上屋子里头一定得留人，有什么情况赶紧派人去叫我。大夫背起药匣子往外走，苗寡妇送到门口付了医药费，转身回屋的时候啊，看见徐文长了。这徐文长趴在门框上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娘啊，我大哥是怎么了？”这苗寡妇一脸无奈：“没事啊，儿啊，放学了，还没吃饭呢吧？青娘，青娘，带小少爷吃饭去，吃完了饭让他好好念书。今天晚上就你伺候小少爷吧。”这苗寡妇叫的这个青娘，就是府里的老妈子，徐文长的亲妈。听到这话呀，青娘当然乐意了，她很少有机会能和儿子单独相处，赶紧一路小跑过来把徐文长拉走了。看来今天晚上啊，苗寡妇是什么也顾不上了。青娘带着小少爷就进了厨房，徐文长坐在板凳上，青娘三下五除二就做好了一桌饭菜，全是徐文长最爱吃的。吃过晚饭，青娘把徐文长带进自己的房间。这间屋子很小，一进门摆着一张桌子，左手边紧挨着就是床。青娘把这油灯给调亮了，搬过一把椅子让小少爷看书，自己在床边上呆呆的发愣看着儿子。儿子十岁了，一张小脸满是倔强，这脾气也不知是随谁了。看他摇头晃脑的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长大之后这要是当官了得是个什么样啊。青娘看着儿子直发愣，这一刻他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幸福的。再说徐文长背了会儿书，老觉得挺怪的，一转脸只见青娘正苛刻地盯着自己。青娘啊，青娘，您听我背书背得怎么样啊？听见这话音，青娘这才缓过神来。小少爷，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懂得学问。 徐文长一撇嘴，妇道人家怎么了？女的就不能念书了？古有许穆夫人坐在池，蔡文姬写悲愤诗，谢道韫成就永续才，您为什么不能念书啊？这许穆夫人、蔡文姬、谢道韫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女诗人呐。青娘没念过书，自然不知道这几位是谁。但是女的为什么不能念书这句话真把青娘问着了。青娘张着嘴不知如何作答呀。一时间她觉得儿子好像是一个陌生人一般。她根本不知道儿子在想什么。青娘无言以对，过了半天才张嘴。小少爷，您念书这么刻苦，将来想做个什么官呢？徐文长眼珠子一转，做什么官这个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啊，能够辅佐帝王治理天下万民啊。对了，青娘啊，往后我要是当了官呢，我就把您接走，不让您再干活了。一听这话，青娘眼泪差点下来呀，赶紧点头称是，掩饰一番，好好好，多谢小少爷，您快点念书吧，青娘等着您做官呢。亲生儿子就在眼前，却不能相认，这份痛苦青娘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夜色渐渐的沉了，大少爷屋里依然亮着灯，也不知道这天晚上能不能太平的度过。青娘铺好了被褥，拍拍徐文长的背，小少爷，时候不早了，该歇息了，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儿吧。徐文长放下书本，揉揉眼睛，打着哈欠就上床了。刚躺下没一会儿，徐文长就觉得脖子这硌得慌，枕头底下好像有东西，伸手一摸，掏出一个个纸团来。徐文长很好奇，坐起身来把纸团展开一看，这字好生面熟啊。哎，这不是我扔的吗？昨天练大字的时候，徐文长不满意，随手把纸团吧团吧扔了。怎么我扔的纸团让青娘捡起来了？青娘刚要熄灯，一回头一眼瞧见徐文长正看他收集的纸团呢。青娘一下慌了，过来一把把纸团抢过去了。徐文长纳闷啊，青娘，您捡这干什么使啊？青娘这心一阵狂跳，她这身份要是暴露了，就甭想在徐府待下去了。没事儿，我看的。啊，不对呀，您说您不认字儿啊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我看这纸啊，挺可惜的，我捡回来烧火用的。哦。徐文长点点头，打着哈欠躺下睡了。青娘吹灭了蜡烛，两行清泪趁着夜色这才滚落下来。一夜无书，苗寡妇熬了一宿，好在是平安过去了。这大少爷人还没醒，可是脸色比昨天好了。老管家送徐文长去老师家，回来之后苗寡妇吩咐他说，你到街上买点补品回来，等大少爷醒了给他补补。老管家面露难色，站在原地不动窝。夫人呐，这个家里头现在的银子都给大少爷抓钥匙了，眼下没有活动钱了。苗寡妇闻听此言叹了口气，这几年呐，家里头的日子越过越紧吧，有银子都先紧着书店进货，要不然就是给徐文长请先生，金银首饰也都快当光了。苗寡妇犹豫了一下，从手上啪把玉镯子摘下来了，递给老管家。老黑呀，这个你拿着当了，回来买点补品。二少爷起来了吗？你催催他，让他赶紧上路进货去，家里头啊就不用他操心了。老黑拿着玉镯子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日子过得难呢，一家上下有老有小，大少爷成天拿药喂着，就指望这二少爷经营书店养家糊口了。 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二少爷前脚刚走，后脚书店小伙计一路哭着喊着就跑过来了。一进徐府，这小伙计就哭倒在地：“老夫人呢？老夫人，你看看去吧，去晚了，书店人就砸了。”苗寡妇赶紧出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这小伙计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儿：“老夫人呢？有人闯到书店里了，说让他还钱，不还钱就把书店砸了。”“ 什么？还钱？”“ 老黑，老黑，快，你跟着去书店一趟。”几个人匆匆忙忙的就赶往书店。到了书店呢，就看外头好围了一层看热闹的。这里边三五个黑脸大汉在店里晃荡来晃荡去，正着叫嚣呢。苗寡妇冲进书店，指着这帮大汉就骂：“哪儿来的无理小子，在这儿还撒泼闹事，赶紧给老娘滚出去！”这几个大汉一看，哟吼，老太太叫板。我说：“老太太，你谁呀？”“我告诉你啊，少管闲事儿。”苗寡妇柳眉倒竖，双眼一瞪：“徐家老夫人在此，你们是什么人？”这几个黑脸大汉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听说徐家二少还有个老娘啊？这书店一直是他说了算的，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厉害的老太太呀？打头的一个朝后头挤了挤眼儿，向苗寡妇一拱手：“老太太，得罪了，我们哥几个也是受人之托，来跟二少爷要这欠款的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自古的道理，这天经地义。我看老太太呀，您是个明是非的人，就这么哄我们走，您不得占理吧？”说完了，把手上的棍子一扬，横在门口了。您说这几个大汉往这一戳，搁谁都得害怕，苗寡妇也哆嗦，这说话音儿啊也开始发颤了。“啊，你们把话说清楚，谁欠你们的？”“嘿嘿嘿，老太太，你们家二少爷外头该着500两外债，这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？”“ 什么？” 苗寡妇闻听此言，犹如五雷轰顶一般，俩眼一黑，双腿发软，就瘫地上了。这群大汉看老太太瘫倒在地，怕出人命啊，赶紧一溜烟的先跑了。临走撂下话了，说：“我们等着这老太太好了，我们还得回来。”原来自打这二少爷徐禄接手书店之后，这几年连玩带闹的，没正经挣过钱，这怎么向家里交代呀？瞒着老夫人外头借钱去，一半拿回家说是书店挣的，另一半自己偷偷眯了，成天是拆了东墙补西墙。今天债主子逼上门来了，要他连本带利还500两。现在的徐家可不比当年了，别说500两了，50两银子他也难凑啊。老管家跟街坊四邻几个人搭手，把这苗寡妇啊腾在临时搭的一个床板上一通忙活。约摸着过了半个时辰，苗寡妇悠悠转醒，想想逆子欠下这么大的饥荒，苗寡妇老泪纵横：“苍天无眼呐，这叫我们娘儿几个怎么活呀？”老管家叫了一辆马车，把老妇人送回府里来了。这苗寡妇给气的在炕上整整躺了3天，最后也算是想通了，一家老小得吃饭吧，小孩得念书吧，事已至此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书店给兑出去。苗寡妇把书店关了，小伙计打发走了，然后让老管家帮着寻找买主，价钱合适就给兑出去。书店卖了银子到手之后，还完了账也所剩无几了。这二少爷进货回来，苗寡妇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，把这剩下的钱分成3份，说：“老大老二你们单过吧，各起炉灶咱分家。”苗寡妇自己带着徐文长过活， 家里头三个下人，老管家、青娘，还有一打杂的。苗寡妇一人给十两银子，在徐家这么多年也不容易。眼下书店破产了，我们家呀也用不起你们了。这是一点心意，略表寸心，别嫌少，带着钱各自找活路去吧。老管家唏嘘不已，徐老爷做官的时候，这老黑就一直跟着呀，直到今天，昔日的乡绅落魄到这种地步，怎能让人不感慨呀？青娘呢，更是舍不得走，亲儿子在这儿呢，他跪倒在地，哭着哀求苗寡妇说：“您呢，把我留下吧，我不要工钱，只要管个饭，有个地儿睡觉就行了，您让我干什么都行。”苗寡妇一脸冷漠，不为所动。这老管家知道内情，在边上啊也给青娘求情，可是说破了天，这苗寡妇还是不答应。青娘看苗寡妇决心已定，最后哀求说：“我明天走行不行？让我再看儿子一眼。”苗寡妇呢依然不答应，她怕夜长梦多，你呀现在就得走。最后没辙，青娘哭着就离开了徐府。这一切徐文长正在上学呢，一无所知。那这对母子将来还能不能见面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